音乐是一种符号，一种语言，是思想的载体，是一门艺术。 而爵士乐更加带出音乐是自由的， 让音符带领我们一起走入爵士乐的世界。掌进课程，爵士学 Jazz Talk。繼續掌進課程爵士學 Jazz Talk 的時間，又是聽聽歌的時間。大家好，我是浩輝。直播室裡面呢，除了我之外還有香港爵士樂手關家傑 Alan 在這裡。 Alan 你好。 你好。 今堂呢就帶來一位人物，叫做 Lee Morgan， 跟我同姓，叫做李摩根，我們叫摩根。這位朋友呢應該都是黑波底下的一個樂手啦。先跟大家呢簡單介紹一下他的背景先啦。 咁 Lee Morgan 呢就1938年出世嘅。咁呢佢就一個非常之出色嘅，亦都出名嘅 trumpet player 啦，就係一個小號手。咁呢佢都係 hard bop 嘅年代呢就非常之活躍嘅。咁呢有少講少少佢細個嘅時候啦，佢呢主要有三個人影響都係好大。咁呢都係一個小號手啦，即係三個偶像啦。第一個就叫 Fat Navarro。咁呢一個小號手呢就當然非常之出名啦，喺嗰個年代已經係㗎啦，係人都認識佢啦。咁佢出咗名就係咩呢，嗰啲technique 好好，嗰啲技巧啊好犀利啊，然後又好準啊，同埋佢嗰啲修飾音啊做得好靚好準確嘅。咁而佢係有嗰種能力嘅，你可以見到 Lee Morgan， 因為佢少少天才型嘅 Lee Morgan。咁然後另外一位呢就犀利啦，就是、Clifford Brown。即係我哋都曾經喺好多集都講過佢嘅名 字。提過佢嘅名啦。 係啦，提過名好多次啦。咁 Clifford Brown， 咁呢Clifford Brown 有啲乜嘢咁重要呢對佢嘅人生呢？其實呢 Clifford Brown 呢係佢其中一個最應該相信係第一個添，最大嘅衝擊喺爵士樂方面。因為嗰陣時呢佢呢就讀緊書嘅時候啊，即係14、18歲嘅時候啊，嗰段時候就係同 Clifford Brown 呢認識嘅。咁嗰陣時呢就有一個Jazz 嘅 program， 就係俾一啲呢喺20歲以下嘅學生呢就可以同一啲大師玩。咁嗰陣時呢就即係喺 Philadelphia 呢個州嗰度。咁嗰陣時呢佢就係因為呢個 Jazz Program 呢就遇到 Clifford Brown 嘅。咁所以嗰陣時佢去親 Philadelphia 都會搵佢呀，咁即係大家好 friend。咁而 Lee Morgan 亦都跟咗 Clifford Brown 學咗兩年嘅。咁但係點解唔學落去呢，就因為好可惜 Clifford Brown 就即係撞車死咗。咁好後生就死咗。咁然後就即係好可惜啦，冇咗呢個 師傅 啦，係啦。咁但係呢亦都有第三位呢，亦都係非常之犀利嘅小號手，就叫 DC Gillespie。係啦，相信大家都 有聽過啦。 係啦。咁而 DC Gillespie 呢亦都係教過佢好多嘢嘅，咁我哋之後呢就會再講講佢哋究竟有咩關係啦。 講到 Clifford Brown 呢，咁我都提過好多次佢名啦，咁又作為即係 Lee Morgan 嘅第一位師傅啦，咁其實係咪好多可能啲技巧啊風格上面啊其實都好繼承到師傅呢？ 係啊，其實呢如果你講啱啱出嚟即係吹嘅 Lee Morgan 呢，其實已經係非常出色啦。佢十幾歲又已經係非常之出名，非常之勁。但係呢佢細個嘅時候呢非常之似呢 Clifford Brown 同埋 DC Gillespie 嘅佢嘅玩法。即係你聽得出呢係完全係聽佢哋兩個大嘅。所以佢哋嗰啲演奏方法技巧啊，嗰啲點樣去phrase 一個句子啊，完全係好似係倒模咁樣 嘅。 如果你要認識 Lee Morgan 呢，我哋要翻前少少，不如聽一首 Clifford Brown 嘅歌，就叫 Blues Walk。 咁咧嗱，呢一首歌《Blues Walk》咧，你係見到 Clifford Brown 嘅嗰種即係能力啊。咁佢有好多即係佢首先音色啊、音準啊呢啲唔使講啦，啲最基本嘅嘢佢都做得好啦。同埋咧，佢有好多時候佢有啲 humor。我哋成日都講咩叫 humor， 即係有啲叫幽默感喺裏面啊。佢、會玩一啲好特別嘅音， 玩音樂玩到有幽默感啊！ 係啊， 係點樣領略咧？我哋應該去 所謂嘅幽默感就係即係放下，即係將一啲好重要或者好似好嚴肅嘅嘢就要放下。咁一放下咗意思即係咩咧？我哋譬如就係因為你放下咗咧，我哋就會更加容易咧做咗啲叫跳出框框嘅嘢。 係 OK。 系啦，咁所以你聽得出咧 ，Clifford Brown 係有呢一種能力嘅。佢好似咧去咗一個空間，譬如攞呢一首歌為例啦，《Blues Walk》啦，好似去咗個空間裏面咧，佢其實咧就好多自由度喺度嘅，係冇人好似搏束到佢咁樣。佢會冒多險去試一啲好古怪嘅音啊，係一啲好難嘅位啊。咁所以佢，但係佢亦都有呢個能力翻轉頭。 係。 咁所以咧。你會聽完呢首歌之後呢，你可以大概估到呢，其實 Lee Morgan 呢就係、有呢一種好細個就已經有呢一種嘅諗法㗎啦。 咁佢由細到大啦，即係有咁多咁好嘅師傅啦、其實會唔會變相呢？我會咁樣諗啦，其實佢有個咁好嘅師傅，即係有個咁好嘅學習對象俾佢學啦，會唔會變咗好冇佢自己嘅特色呢？即係佢吹嚟吹去都係好似佢師傅，就一直都係咁樣呢？ 其實呢一樣嘢咧，我又認為唔係問題嚟嘅。因為點解咧？你細細個嘅時候咧，總係會有一啲叫做有一個 學習對象。 係啦，有個對象嚟學習嘅。咁你一定要模仿。其實你做每一樣嘢都係，我認為你音樂又係、你甚至你喂，我哋寫毛筆字都要蒙貼啦，係咪？都要有啲學習對象。啱啱開始係冇問題嘅，而佢細個嗰陣真係好似咧，吹得好似 Clifford Brown。好似 Dizzy Gillespie， 咁但係佢好快呢佢就脫離咗呢一個叫做即係佢有自己嘅 style 啦，有自己嘅風格出嚟嘅。咁所以呢其實你講得啱嘅，開始係有嘅。其實佢一開始呢細個嘅時候呢，因為佢其實好細個呢就已經有啲好職業好專業嘅工作。譬如佢18歲嗰年啦，即係佢啱啱畢業嗰年啦，佢已經呢接咗一個大 job 啦。就係邊度呢？就係、D.C. Gillespie 嘅 Big Band 裏面，嗱你諗下呢一樣嘢係非常之勁啊，因為嗱年輕啦，仲有就係 D.C. Gillespie 係一個非常之出名嘅 大師， 係啦大師級嘅小號手，佢會俾你上台玩佢嗰個小號手嘅嗰個位置，所以其實嗰陣時候，人哋甚至係佢對 band 裏面嘅人都會問，喂。 得唔得噶？ 系啦，喂 ，D.C. Gillespie， 喂，你有冇可能啊揾个咁细嘅，即系叫细路仔啊，上嚟我哋同我哋呢啲咁职业嘅乐手玩得唔得噶？当然啦，好快佢哋就知道系得啦。 用实力说话。 系啦，用实力去说话。但系你亦都见到嗰个时候嘅佢咧，其实都系有嗰种Clifford Brown 嘅影子。系啦，同埋 D.C. Gillespie 嘅影子喺度噶，咁當然啦，你有佢影子都好犀利， 系即係能夠學到個大師都即係好勁噶啦。 之後咧，佢就即係18歲，佢已經係叫做有啲咁好嘅機會啦。咁然後就同埋 D.C. Gillespie 學嘢啦。咁而嗰陣時咧，佢亦都非常之忙，咁佢又喺自己有錄音啦，咁然後佢又有Hank Mobley 嘅錄音啦，即係。有一個好特別嘅時段咧，係我哋成日都喺爵士樂嘅教科書度成日出現嘅，就喺1956年嘅11月，佢咧首先錄咗自己嗰隻碟啦 ，Lee Morgan Quartet 啦，咁然後第二日咧錄咗 Hank Mobley Quartet， 即係錄第二隻碟， 第二隻碟啦，下個禮拜咧，然後咧佢就錄埋呢個 D.C. Gillespie 嘅 Big Band， 呢一啲碟全部隻隻都係。一啲歷史上好重要嘅碟嚟喎， 係都唔係佢忙唔忙嘅，都唔係重點啦。重點係佢能夠 handle， 能夠處理到，即係咁短時間入面處理到咁多個咁重要嘅錄音，即係印證咗咧，佢無論係能力上啦，即係佢嘅處理上啦，同埋佢技巧上啦，都係已經去到一個好高好高嘅水平咯。 係啊，佢真係非常之細細個就已經有呢個能力㗎啦。 OK， 嗱咁啊，先認識 Lee Morgan 到呢一度先，咁我哋先停一停，去一去 All Around Jazz 呢個環節，翻嚟之後咧，我哋先繼續咧去了解 Lee Morgan 嘅故事啊。 All Around Jazz。 又嚟到 All Around Jazz 嘅環節啦，今日咧呢一、這個環節入面咧，需要再靜少少同大家講啊，因為咧想問一下 Alan 咧，如果我夜晚咧失眠嘅時候啊，好慘啊，瞓唔著，會唔會有首 Jazz 可以陪伴下我咧？ 啊！呢、這、一個問題你又問啱人啦。 唔通你成日都失眠？ 我經常性失眠嘅之前，係啊，其實而家都間唔中啦，係啦、啊。不過就失眠嘅歌單咧，我早已經準備好 了，應該有好多添啦嘛。 好多噶啦，咁不過咧就介紹俾大家就係比較一啲比較即係失眠聽啦，或者唔失眠都好聽嘅歌啦。 係，你會選擇點咧？即係都係靜靜地，定係既然都失眠啦，不如興奮啲啦咁樣，定 係 點樣咧？ 哦，我係選擇靜靜地嘅，我係好難話會越消耗曬我嘅體力，然後會瞓嗰啲嘅。係，咁所以就嗱呢首歌介紹俾大家，其實應該話呢一隻碟都好出名嘅。咁、 嗯、 就係 Keith Jarrett 同埋 Charlie Haden 佢哋呢一個組合，咁佢哋咧淨係出咗兩隻碟嘅啫。 嗯哼， 咁而Keith Jarrett 同埋 Charlie Haden 呢兩個音樂家咧，都係我非常之中意嘅音樂家嚟嘅。咁啊，亦都 Charlie Haden 亦都好可惜啦，早喺幾年就死咗嘅。咁就Keith Jarrett 最近亦都係有啲大病。咁所以其實就呢一個組合唔會再見到噶啦。咁、 嗯、 而呢隻碟係攞咗好多格林美獎嘅。咁但係成隻碟咧都係冇任何嘅 rehearsal。 哦， 係就咁 Charlie Haden 有人走入佢屋企，然後就大家不如玩啲歌咯喎，咁然後佢就開起個錄音就錄埋，咁就之後就變咗隻碟， 即興到一個專業嘅水準能夠出到碟咯。 哦，亦都唔係叫專業添咯，我覺得係淨係大師嘅 level 咯。 係，咁呢首歌你又揀嚟我哋失眠嘅時候聽啦，佢有咩咁特別咧？呢首歌 嗱，首先呢首係 standard 啦 ，For All We Know 係一首非常之出名嘅 standard 嚟嘅，咁、 嗯、 而佢哋呢一個 version 咧，其實係即係好一開頭係好平鋪直敍，就咁開始首歌，咁你可以睇得出咧，佢哋係真係冇準備，然後就走去玩，大家好舒服咁走去玩，然後你聽到佢哋嗰首歌會一步一步一步咁樣推進，去到最後嗰個 ending 有個完結嗰個位，然後你見到大家咧，即係佢哋兩個嗰個默契啊幾咁犀利，完全冇傾過，但係佢哋知道點樣去完一首歌，然後完得啱啱好，咁而好多時候我聽呢首歌聽人瞓覺嘅就係因為佢哋真係好舒服，同埋好似同你講緊古仔咁， 好圓滿成件事， 好圓滿嘅古仔添啊！ 係， 咁所以好似一個 bedtime story， 所以就可以聽完之後就安心瞓覺啦。 係啦。 掌進課程，爵士學 ，Jazz Talk。 繼續掌進課程，爵士學 ，Jazz Talk 嘅時間。咁啊，今堂咧帶大家去認識一個 Hip Hop 呢一個爵士樂種類底下嘅一個樂手啦，就叫做 Lee Morgan 啊。咁頭先都認識咗少少嘅歷史啦。咁亦都講到咧，佢即係好忙啊，好多嘅錄音。除咗佢即係幫人哋錄音之外啦，佢自己都有錄音啦。咁其實佢喺錄音呢個工作上面啦，係咪都係十分之忙碌，十分之出色？但係亦都好樂於其中呢。 嗱，咁佢嘅演出就多到不得了啦，當然錄音都多到不得了，都不特止。佢啲錄音好大部分咧，都係喺一啲咧非常之出名嘅唱片裏面出現嘅。 哦，即係超新星咁樣咯，好受重用噶咯，啲大型嘅唱片公司都好中意佢噶咯。 係啊，佢好細個就已經喺一啲好重要嘅錄音嘅唱片裏面出現。 咁難怪嘅，人哋十八歲都去 DC Gillespie 嘅 Big Bang 啦。 係㗎，所以其實真係非常之誇張嘅，即係佢有少少天才型嘅。 係。 咁例如一個好好嘅一個證據，就係咩呢？佢喺一張 Blue Note 嘅一個唱片裏面，一張非常之出名嘅唱片就係叫Blowing Section。 嗱，呢一張唱片咧就犀利啦，因為咧呢一張唱片咧係一個 Jam Session 嚟嘅。 係 Jam Session， 我記得以前提過，即係可能有啲大師去到一間吧嗰度，咁啊，不如今晚上台玩啦。跟住可能台下邊有啲人就又想玩，跟住佢又可以走上去玩啦，即係一個好自由嘅一個場合嘅。 係啊，咁佢呢個 Jam Session 咧就係 Johnny Griffin 去做一個叫做主持。 係。 咁而佢咧就真係膽粗粗19歲咧就走上台灣啦， 係 啦，咁當然啦，人哋都知道佢係邊個嘅，咁佢真係玩得好嘅， 都有名氣㗎啦嗰陣時。 係啊，雖然19歲啊，咁啊俾佢玩一首歌，咁嗰首歌亦都係一首非常之出名嘅 standard， 就叫 The Way You Look Tonight。咁呢一隻歌咧就一首快歌嚟嘅， 係。 咁咧你見到阿 Lee Morgan 咧係完全係冇因為個速度嚟影響到佢嘅演奏， 縱然佢係突然間上台想玩嘅。 係啦，完全係流暢到不得了，但你仍然係見到佢嗰種 Clifford Brown DC Gillespie 嘅嗰種影子喺裏面。係啊，但係你真係覺得哇，19歲你真係冇嘢好講啊，無懈可擊。咁所以呢一個亦都係一個非常之好嘅證據啊。咁咧，繼續咧就梗係要講呢一張 album 啦，就係 John Coltrane 嘅 Blue Train 啦。嗱，呢一隻碟係非常之特別嘅。首先啦 ，John Coltrane 係我非常之中意嘅一個樂手啦，我哋之後都會講嘅。咁咧，然後呢一隻碟咧有乜咁特別咧？就係佢嘅唯一一隻嘅 Blue Note 嘅唱片嚟嘅。係。嗱，我哋成日都講 Blue Note 啦，咁究竟係啲乜嘢嚟咧？咁不如我講多少少啦。咁 Blue Note 咧，其實是一個唱片公司啦。咁而嗰陣時嚟講呢 ,Blue Note 係比較新嘅唱片公司。咁佢有啲咩咁特別呢？就係、是、出咗名呢，就係佢俾佢啲 pay 啊，即係佢出嘅人工啊係特別高。同埋呢佢嘅錄音嘅時間呢，佢會俾幾日你喺個錄音室度慢慢鬥啲新嘢。慢慢鬥。而佢哋嗰個態度亦都好好，就係佢哋希望你有啲新嘅嘢出嚟。 即係都鼓勵創作。 係啦。咁所以佢嗰陣時候呢有好多後生啊，或者有啲嗰啲特別啲嘅元素嘅音樂咧，都係喺 Blue Note 嗰度走出嚟嘅。所以咧嗰陣時個 Hard Bop 咧嗰種聲咧 ，Blue Note 都喺嗰個年代度咧幫咗好多手啊。咁所以嗰陣時候咧呢一隻唱片啦，即係 Coltrane 嘅呢一隻唱片啦，仍然都係你會有一種 Hard Bop 味喺裡面。咁而 Lee Morgan 咧就又係喺裡面玩啦。 係。 哇！你見到佢玩嗰啲歌咧，譬如有一首叫 Moment Notice， 亦都係一首咧。我哋啲爵士樂手玩到頭痕嘅歌嚟嘅， 咦？點解咁講啊？ 因為非常之難玩嘅歌啦，係啊，有少少即係複雜嘅一啲和弦喺裏面啊。咁所以咧，你見到嗰陣時細細個嘅 Lee Morgan 咧，完全係冇受到呢個複雜嘅和弦影響到嘅。 嗱，金堂咧真系听咗好多关于 Lee Morgan 嘅故事啦，最紧要咧系听到佢嘅音乐啊。咁啊，由头到尾咧，即系 Alan 不断都强调啦，佢真系好厉害。咁啊，相信咧大家由头先嘅音乐当中啦，都听得出咧，即系佢年纪小小嘅一个乐手啦，即系佢嘅技术啊，佢嘅技巧啊，都系十分之出众嘅。等大家咧可以再去了解多啲啦。咁啊，欢迎大家咧都去到我哋掌进课程爵士学 Jazz Talk 嘅网站嗰度啦，啊，搵翻份讲义咧可以去睇睇啦，甚至乎会有更加多嘅Alan 拣嚟嘅歌曲推介啊，可以咧俾大家去搵去听嘅。咁啊，今堂嘅爵士学 Jazz Talk 咧先嚟到呢度，下一集咧我哋再继续同大家漫游呢一个爵士乐嘅世界，呢度同大家讲声拜拜先，拜拜， 拜拜。